山哦，关山哪近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招展空泛音，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，我也曾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司马领了兵的往西行，一来是把苏某朝才能，二来是将帅不和是解体，一连的三城多小心，难而无言有多下沉，只做两彩地楼他下灯，等候了司马到此谈谈谈谈心，西城的街道大朝廷预备着司马好屯兵，只过两无忧别夜尽，早预备下羊羔美酒，我犒赏你的三军，提到此就该把臣心，为什么有意无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何情，所有心痛人两光，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我的来来来，听张成来。 请听何玉荣演唱的《马前泼水》。 我与你心，